安总打开塑料袋，里面的怪味已经消失，反而有一股类似杏仁的香味，但是肉却变得十分稀烂，完全是成了一滩浆糊，而且从中渗出紫绿色的液体。安宗好奇地想要用手去碰一下那犹如燕麦片般的肉酱的时候，白毅突然抓住他的手。他冷冷地看着这袋子肉，然后迅速地把肉倒进了厕所里，马上冲得一干二净。安宗还来不及说什么，白毅就说， 那家店以后别去了，实在不行就去超市买。至于那摊子……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。安宗莫名地看着他，白毅的眼神有些散，看得出他自己也非常的疑惑。但是刚才那肉的确怪异。白毅迅速地把塑料袋放在炉子上烧了，安宗觉得他完全像是杜绝病毒一般。突然想到他昨天也用手碰过那肉，他担心地问道， 老白，怎么回事啊？不会又是什么怪东西吧？还有你昨天碰过那肉的？ 白毅向他摆摆手，神情并不是十分担心，他心里稍微安心了点。毕竟白毅如果知道有危险，他自己会做出相应的处理。于是他们也没有去肉摊质问，白毅只是重复了几次别去那家店，就没有再提及此事了。就这样，他们又过了好几天没肉吃的生活。安宗实在有些受不了了，白毅倒是无所谓。安宗觉得他会下厨倒是真的，但是对食物没有什么感觉，对吃的一点也不执着。但是安宗真的熬不住了，食色性也，你让他一天到晚的只有素菜和挂面，再这样下去就真的成了和尚了。于是安宗想趁着雨稍停歇的时候再去一次菜场，大不了不去那家店了，肉铺多的是，实在不行买一根红肠回来做罗宋汤喝，也好祭祭五脏庙。下班回家的时候，安宗就特地骑自行车去菜场，这个时候人明显很多，吵吵闹闹的，各种味道掺和在一起，显得十分混乱。安宗皱皱鼻子，准备速度地买完肉就回去。因为那一袋子肉的缘故，安宗根本不想走进去，就在外面一家小一点的肉摊子随便买了一些猪肉。这次安宗特别注意肉的质量，凑着鼻子使劲地闻。那个摊主都觉得安宗有些奇怪，看得都笑出了声。他乐呵呵地问安宗， 哎呦喂，您是鼻炎还是不相信我这肉的质量啊？回头你可以问问我小周肉铺的名声，绝对是当当响的呀。 安宗确定质量没有问题，扎紧塑料袋，然后对他说， 哎呀，别提了，上次在里头肉铺买肉的时候，那店主也拍着胸脯说新鲜，结果第二天就成肉酱了，我还是得仔细点好。 他一听安宗说起那家肉铺，仿佛像是避讳什么似的，用手掩着嘴巴，然后贼头贼脑地凑近安宗说， 那个铺子的东西买不得。 怎么了？ 安宗缩了缩脖子问。他看安宗样子如此认真，就抬头想了想，然后抿了抿嘴巴说， 那家子据说肉都是变质的，而且肉里还有虫子呢，你说恶心不？一开始啊还有些人去买，后来几乎没人去了，据说那里一直飘着一股很臭的味道，也不像是肉腥气，倒是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腐酸味。 听他那么一形容，安宗看着满台子的猪肉，突然有一种反胃的感觉，一下子没了吃肉的欲望。于是他也不想再多打听了，付完钱就准备离开。但是因为觉得疑惑，临走前还是忍不住朝着那家怪店望去。那肉铺依然淹没在市场昏暗的角落里，根本没有人去那里走动。安宗不禁有些费解， 干嘛做买卖做到这个程度啊？就不能正经的卖放心肉吗？菜场这样的地方其实就是赚回头客的生意，这如果东西一烂，那这附近住的居民绝对不会买第二次的。 就在安宗思量着 是不是应该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这家店猪肉质量问题的时候，他发现那个铺子门口腾空伸出了一只血淋淋的人手，张着五指对着空气像是要挣扎的样子，但是一瞬间就缩了回去。安宗心里一颤，当他再想要去看的时候，仿佛又听见那家肉铺里传出搅拌似的声音，可是一切又瞬间归于平静，仿佛前面看到的只是幻觉。安宗感觉有些害怕，觉得这店恐怕没有那么简单，他心中不禁顿生寒意，转头就迅速地离开，尽量避免回想前面那毛骨悚然的血手。他一路走回自行车棚，感觉心里毛毛的，脑子里闪过了人肉包子这般恐怖的画面。说实话，他都开始怀疑这个店是不是一个卖人肉的黑店。但是现在都已经步入了文明的和谐社会了，早过了那种吃人的封建社会，哪里还会有像水浒里那样的杀人越货吃人肉的黑店铺子呢？他笑着想，自己可能太神经过敏了，或许那些古怪的事见太多，脑子有些脱离现实。这个时候太阳渐渐地往西边滑去，天色也暗了下来。安宗估计白毅应该快到家了，就快步走到停自行车的棚子，那里还趴着一条黑色的草狗，懒散地躲在雨棚下。安宗一靠近，那条黑狗仿佛看到什么怪物一样，竖着毛一溜烟地逃了。安宗认出这就是上次他放他血的那条狗，真没想到狗有这么记仇啊。安宗一边傻笑，一边从裤兜里摸出钥匙。就在他刚刚打开自行车锁的一瞬间，突然感觉耳后跟一麻，脖子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捶了一下似的，顿时就眼前一抹黑，人事不知了。当安宗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非常诡异陌生的地方，周围点着许多蜡烛，但是光线依然非常暗淡，模模糊糊的可以看见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神像，可以说庙里有的神像他这里几乎都有了，只是这些神像都显得十分阴冷，表情怪异，一点也没有寺庙中的那些慈眉善目，反而透着一股邪气，好像地狱里的恶鬼一样。而且还有一个样子十分奇怪的佛龛，里面供奉的东西看不太清楚。安宗心里十分纳闷，慌张地想要站起来，但是一起身就又直接倒了下去。他才发现自己的手脚都被绳子绑住了，他使劲挣扎，但这种绑法像是专门的水手打劫的方法，越想挣脱勒得越紧。于是安宗停下无谓的挣扎，想要试着掏口袋里的手机，却发现身上的手机钱包都不见了。他意识到自己恐怕是遇到大麻烦了，可能是被人绑票了。问题是安宗一个穷光蛋，他老子只是一个小书店的小老板，再怎么看也不像是会被人盯上的金主暴发户呀。顿时他心里慌成一团，又开始奋力的挣扎，希望这结打得不够专业能被他挣脱开。就在他死命挣扎的时候，突然碰到了什么，回头发现在他的身后有一张苍白的脸，翻着白眼，皮肤全部皱了起来，阴森森的，仿佛直瞪着安宗。他吓得连忙滚到一边，猛踹过去，突然那张脸就掉了下来，一路滚到安宗的身边，晃动了两下才停下来。从里面迅速地爬出一只巨大的蟑螂，借助着昏暗的烛光，安宗才看清楚那根本就是一个死人头，脑袋上有一个大窟窿，已经给人掏空了。虽然感觉像是做了一些防腐措施，但是这个死人头已经出现了腐烂的现象，难怪会有尸虫从里面爬出来。安宗差点没吐出来，吓得叫出了声，人缩到角落里一阵干呕。他突然听到有人推门的声音，他睁大眼睛闭上嘴， 就听见有两种不同的脚步声，显然还不止一个人。他们互相交谈着，一个声音比较年轻，另外一个他听出来是那个肉铺老板。